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

寻一个未知的国度，在爱情的地图上，我们有遥远的距离，像热带的人们永远不懂下雪的冬。 走呀，往前走。